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然而话音甫落，上面就传来了倒茶女清澈又无奈的嗓音。 不是说了不叫你再抓人的吗？ 被秒打脸的燕京华哑口无言。上面安静了一会儿，才有一个女生弱弱答道： 没抓。 把人换了地方关起来不叫没抓，而且底下关着的是新的人，我半个时辰前才给他们倒过茶喝。 另一个女生不说话了，倒茶女哄她道： 人家是要去赶考的，放了他们吧。 和她对话的女生声音很软，可逻辑听起来有些颠三倒四，能听得出来他的精神有些问题。 就迷日了，再多留一日时间就到了。 可你答应过我不再抓的是不是？ 坑里诸人正细听着外面宛如小学女生的课间对话，试图收集更多信息时，突然集体眼前一黑，等再睁开眼时，他们被移入了另一个坑，说话声远了点，但依然能听个大概。弱弱的女生听起来轻松了不少。 我没有藏人，不信你再看。 倒茶女叹了一口气： 你又把人换地方了。 对方干脆耍赖了： 没有。 那答应我，今天不抓人了。 对方是打定主意耍赖到底了。 没有就是没有，走了，我要吃饭。昨天说好要吃豆角的，你背下了吗？ 两人走远了，留下被扔在坑里的人面面相觑。燕京华率先回过神来： 他们走了，我们快些杀出去。 文玉京却道： 悄悄救了就是，大张旗鼓，你生怕引不来山鬼。山中诸阵皆为他所设，他要是被打得急了，催动法术，我们打草惊蛇空手而归倒是小事，万一伤了那些被囚的道友就该如何。 燕京华怕的就是打不起来，如果不打起来他怎能渔翁得利呢？他故意挑动： 我们有这么多人，难不成怕他一个小小山鬼不成？ 文玉京微微眯眼，素来平和的神情微妙的有了些倨傲之气。 哦，不如请你去攻打山鬼，我与叔绝前去救人，如何？ 如果说这里谁能毫无顾忌地在身份地位压上他燕京华一头，那非文玉京莫属了。燕京华登时哑火，心不甘情不愿地一拱手： 小师叔，弟子一时意气用事，思虑不周，请小师叔莫要怪责。 文玉京收回视线： 知错就好。 燕京华口上认错，心里仍是不服。 可我们就白白纵了这山鬼逃走，他抓人来无非是图谋夺眼或是吸取精气，此等恶物我们放了他就是贻害无穷。 摄政的不是山鬼。 啊！ 燕京华差点被口水呛到。叶继明赞同地望了池小池一眼，文玉京淡淡瞄了燕京华一眼： 你看不出来此地埋设的八卦阵里没有鬼气。 经此提醒，急吼吼的要杀出去求个痛快的燕京华方才意识到，八卦阵里没有令人厌恶的气息，反倒是最纯粹不过的道门力量。这下连他都不知道这脱缰的情节该如何发展下去了。 怎么会？ 山鬼难道不是鬼？传说有什么谬误？还是…… 在燕京华头脑风暴时，文玉金已将方程解出了个初步的答案。动用灵力，细细调整无数逆冲道行的灵力波流的运行轨迹，试图通过修改整个函数图的运行轨迹，开辟出一个能供一人通过的通道。池小池与叶继明并肩而坐，叶继明传音入密，笑道：“ 姓池的，行啊你，没给我家小姨丢人。” 池小池耸耸肩，他并不把此次出行当作什么了不得的经历。 带他出来见个世面而已。 真正的鲛人仙君因为目睹事情百态，反倒更怀慈悲之心，见得多了眼界开阔，被伤的心能好得更快些。而燕京华也没闲着，他的系统把文玉经破解阵法的全过程尽数摄录下来，做好备案，准备上报。谁想文玉经解到最上层的阵法时，又有脚步声从上面传来。那倒茶女再次出现时，池小池站起身来，静静注视着她。她一字未发，微提裙摆在崖边跪下，拜了三拜。文玉金停下了破解阵法的动作。 姑娘，请起。 她还是坚持叩完三次才站起身来。 我哄她睡下了，才来找你们。我想求你们一件事。 池小池却打断了她。 为了保证我们听到的是真实的故事，能先回答我一个问题吗？ 倒茶女一怔，池小池仰头问：“ 你叫素姬，那他叫什么名字？” 在场诸人都愣了，包括上面的女子。半晌后，她轻轻笑了，用极怀念的腔调道：“ 程无云。” 其实对山鬼素姬而言，他与神女程无云的相逢没有什么波澜壮阔的情节，最开始不过是一个人遇到了另一个人。程无云一名出身世家却自修道学闲游四方的女修士，因其天赋绝伦，容姿严厉，见过她的人相较于程道长或者吴云君更愿称其为神女。千年前的某日，程无云路过石雨山，听闻山上由于山鬼作祟，便登上山来一探究竟。当时正值一个星夜，素姬刚得了一双好看的眼睛，好看的不该属于一个内心龌龊的登徒子。他坐在山中竹林间的一块石头上吹竹笛，享受着短暂的视力带来的快乐。他看见了程无云，呆呆地看着他。她是小地方来的姑娘，没见过世面，没读过书。程无云青山仗剑，气质卓然，他一时间觉得自己真的看到了神仙，神仙来收他了。素姬呆望着程无云，看他一步步走到自己身前，素姬有些慌乱：“ 我是素。” 他死去的父亲为他起名素娘，但大家以讹传讹，以鹰传鹰，嫌弃他的本名太过柔婉，不如素姬听起来有鬼妖的媚气。程无云坦坦荡荡走至他身前，伸手轻抚了抚他许久未洗的头发，一绺一绺地结在眼前，上面满是灰尘和油泥，但是很软。此鬼身上戾气不重，但恩怨分明，从不害人，尚可度化。他是因着死前怨念深重，以至于每一双偷来的眼睛都用不长久，就会因体内怨毒而损坏。只是众人心中害怕，添油加醋，因此使他白担了许多虚名，甚至将连年的干旱也怪罪于他。程无云抚着他的发问：“ 山中有几子，怎么不用他们的眼睛？他们没了眼睛，无法捕猎，活不下去。” 程无云轻轻笑了，眼睛弯起来，很美。素姬眨着视力渐退的眼睛，心羡道：“ 你的眼睛真漂亮，你想要吗？” 我不想。 他想要看看这双眼睛，一直看着。